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. 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 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啊，是来自在路上点的 Boom， 这一首呢是来自一个空白格点的陈粒的奇妙能力歌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 我听过空气的回忆，雨水下路孤山里，听过被诅咒的你，没听过你，我抓住散落的欲望，缱绻的不安让我紧张，我抓住时间的假象，没抓住你，我包容六月清泉结冰，更好更远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 我是追逐着你的

想象的那

着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